不知小区的规划者有意还是无意，把我家和七号院及号称大院的空场连成一片，设计成小区的中心花园。园中种植了海棠、石榴、桃以及银杏、松柏等树木，四周也修剪齐整的冬青维护墙。几处花圃中正处于盛花期的玫瑰、月季、姹紫嫣红，很是喜人。一些北京住家常种的花草，鸡冠花、石竹花、蝴蝶花、美人蕉等，被组成图案，令人感到亲切。花园靠南一长溜的藤萝架下，不少人围坐在一起，或打扑克、下象棋，或打麻将、聊大天儿，不时发出阵阵的喧笑声，倒也热闹。花园西侧，大概原在我家后院月亮门处的树荫下，设置了多种健身器械，一些居民很投入地活动着。当我漫步将到花园的西北角时，一棵与周边新绿截然不同的老树卓然而立，呈现在眼前。这似曾相识的树影令我怦然心动，这不就是当年后罩楼院中的黑枣树吗？我疾步趋前，果然就是那棵黑枣树。我双手抚摸并轻轻拍着树身，嘴里念叨着，老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枣树似乎有枝，树叶瑟瑟地颤动着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树粗了许多，树干仍如铁柱般黑里透红。这棵老树历经百年风雨沧桑，仍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，成为小区唯一的存疑景物。树的旁边应该是井，不过井的位置已经用石头砌了一个花坛，旁边围着一圈石头凳子，花坛上开满了玉簪花，油绿的叶子，嫩白的花朵，一派生机。后罩楼自然是没有了，原址上建起了一栋以其他几十栋楼一模一样的灰色七层楼房，除了楼顶有一简陋的鸽舍及十几只鸽子以外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可我却下意识地牢牢注视着这栋楼，渐渐地脑海里浮现出昔日后罩楼斑驳青皮的楼影，似乎又闻到了楼道间呛人的发霉气味。我眼睛酸涩，胸口有些憋闷，就在井边的凳子上坐下来，好一会儿心才平静下来，不愿想以往的一切，可故地重游，面对着今世而昨非的新楼群，睹物思亲，难免不引发对父母、对兄弟姐妹及胡同的发小、玩伴们的思念。想到后罩楼，就想到从桌上跌落在地再没爬起来的黄老婆子甄格格，于是更想到了踹凳子一脚的小四儿王庆和。不知王庆和现在混得怎样了？小区改建后，他还敢迁回来住吗？我又想到了摇着大蒲扇、满肚子鬼怪狐仙故事的赵大爷。我想，此时如果赵大爷在，又该编了，说夜深人静，坐在石头凳子上 能听见玉簪花底下有人说话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花园中心的广场上已响起了热烈的音乐声，三三两两的人群从周边楼房中走来。哦，是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时候了。我站起身，向小花园及周边楼房深处看了一眼，心中默念道：再见了，老家，再见了，后沼楼。在广场舞的乐声中，我走出了小区。北京七月的傍晚，一阵风吹来，飘过玉簪花的阵阵清香。2011年，因为考察王府的事情，我在美国汤姆森等人于100多年前拍摄的一本照片集中，又看到了当年挂在黄老婆子家中的那张格格照片。两张照片似乎出自同一底片，大小不同而已。照片上的格格着白底绣花旗袍，用幽气的眼神看着我。在翻到他的同时，我几乎要惊叫起来。照片下面的说明是：某王府侧福晋，与真格格无关。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扶桑馆。 梨被我踹了一脚，扁脸抵在地上，屁股撅得老高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那块顶着红玫瑰花的蛋糕被压在身底下，成了模糊的一团。我们哈哈的笑，苏慧抓了一把土嚷在梨的身上，使梨的面目更加不清爽。苏慧是个安静平和的孩子，不似我属于淘得没边的，我妈总是这样评价我。苏慧对梨这样做已经超出了她的行为规范。梨是杂种，他妈是日本人，带着他妹妹住在横滨。横滨离北京多远我们不关注，我们关注的是梨的奇怪长相和傻乎乎的性情，以及他手里常常变换的美食。梨不亏嘴，他爸宠着他百依百顺，他手里有时是爱窝窝，有时是冰激凌，有时呢是镶着豆沙的大糖葫芦，甚至还有装在铁盒子里的鱼皮花生，都是我们很向往又很难得到的东西。李喜欢把这些东西拿到街门外，坐在台阶上，在太阳底下独自慢慢享用，吃得认真又夸张。这是李之所以没人缘的所在。胡同的孩子家境一般，平日别说奶油蛋糕，就是回民铺子里的早点油炸糕，半年也难得吃上一回。我的条件相对优越，知道不要拿着好吃的到外头去显摆，那样会让人感到难堪。妈说过，别人吃东西不许在旁边瞅着啊， 看人吃东西很掉价，很丢人现眼。但是我知道，看梨吃东西不在丢人现眼之列，只要看见梨在台阶上坐着，鬼使神差，我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凑过去，先是揶揄调侃，紧接着把他手里的东西打掉，欣赏梨那欲哭无泪的模样。这是我们的恶作剧。小孩子没有不喜欢搞恶作剧的，要不就不是小孩子了，不打架不闹事儿，我们就会精神不爽。梨的眼睛很小，距离很宽，嘴巴大，牙朝外滋着，要哭的时候头一仰，嘴一歪，连眼珠向鼻梁集中，那斗鸡眼的模样不是谁都能做得出来的。我们这群人当中能做得出斗鸡眼的只有小四儿。我曾经对着镜子练习斗鸡眼，妈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说在学梨。妈告诉我不要欺负梨，说梨是个可怜的孩子，身边没有妈妈护着，自个儿又不健全，我们在整治他是伤天害理，是造孽。可是我管不住自己，见了梨就打，见了梨就打。胡同里的孩子都这样，一个群体总得有个被欺负的小菜碟儿。所谓小菜碟儿，是北京人饭桌上不值钱的不上台面的小菜儿，通常是炒些里红、小酱萝卜一类，谁的筷子头都能往碟里戳，没人在乎。这似乎是习惯，一帮孩子里得找一个小菜碟儿才算完整。梨傻，但是他能准确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也是我讨厌他的地方，特别是从他那张拢不严的嘴里喊出王八丫丫的时候，我总是遏制不住扇他大嘴巴子的冲动。我的小名叫丫丫，我爸常在丫丫前面冠以王八二字，我脾气倔而且拧，像王八一样。据说王八一旦咬着东西绝不会轻易撒嘴，除非听到驴叫唤，跟我的性情有所接近，因此我就被划入了王八系列。胡同里的伙伴们也都王八丫丫王八丫丫的叫，谁都有小名，比起兔爷、小臭臭、二丫头、辣辣姑，我这个王八还是挺有气势的。哼，别人可以叫，唯独梨不能叫。梨在我们当中是入不了群的另类，梨叫一回王八丫丫我就揍他一回，叫一回我揍一回，他为这个挨了我不知多少打。我认为从另类嘴里叫出的王八也带有贬低的色彩，其实梨一点也没有贬低的意思，他对我很崇敬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·扶桑馆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梨是一种动物，城里见不着的动物，我们谁也不知道真正的梨是什么模样。我的三哥爱抽外国烟，外国烟的烟盒里装有画片儿，我们叫洋画，十张是一套，凑齐了一套可以去换一盒烟。我的爱好是攒洋画，不是为了换烟，是喜欢那些美丽的画面儿。手里头已经攒了好几套了，有法兰西美人的，有欧罗巴洋楼的，有大洋洲花卉的，也有美利坚动物的。动物里头 有张梨的图像，白肚、尖嘴、黑眼圈，毛色棕红，像狐狸，比狐狸腿短，腰身肥胖，模样挺滑稽。我管三哥叫老三，随着我爸爸叫。老三很反感，向我妈告状，说我把他烟拆了。妈说，拆就拆了呗，反正你也得抽。老三说，这只王八把一条烟都拆开了，烟卷都成干柴火了。妈说，干了你就别抽，我烦你们哥几个抽烟。老三说妈惯着我，说妈偏心眼儿，说妈不是他亲妈。妈当下脸一拉，说老三的话说多了啊。老三再不敢吭声。妈的确不是老三的亲妈，老三的亲妈死了，我妈是他的继母。我把画片拿给爸看，让他确认画上的动物是不是梨。爸说是梨，很珍贵的动物，山里才有。我问梨平时吃什么呀，爸说梨呀，吃蚯蚓，吃小虫子，也吃果子，中国人习惯叫果子梨。我说老唐的傻儿子就是这个东西，叫元宝啊，叫大顺啊，叫什么不好啊，偏叫个吃虫子的梨，不知老唐怎么挑的。爸说梨的母亲是日本人，梨是日本人崇尚的动物，叫 Tanuki。 日本人好多家门口都蹲着一只陶瓷的 Tanuki。Tanuki 是招财进宝的吉祥物，商家最看重了。唐先生岳丈家是有钱人，管外孙叫梨没什么不正常。梨的日语发音轻柔好听，有昵称的感觉，比我的王八丫丫可爱多了。我问爸，日语王八叫什么，爸说叫卡妹。我说卡妹比王八好听，以后我改名卡妹丫丫了。爸笑笑说还真是。妈也说这个名字改得好。可是卡妹丫丫在我们家硬是叫不起来，好听归好听，没人认可。我把梨的画片和信息传递给胡同的伙伴，于是大家知道了梨的来龙去脉。五号的兔爷和大方端详着画片说，跟唐家的梨长得还真有点像，特别是那双眼睛。梨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，挨过打没两天又举着一块萨其马出现在了门口台阶上，吧唧着嘴，留着哈喇子，一脸点心渣，模样丑陋。我正在胡同里看卖小金鱼儿的，卖金鱼儿的汉子挑着两个木盆，正拿着纱网子给赵老太太捞小鱼儿。鲜红的鱼儿在水里灵动无比，在网子下钻来绕去的，就是捞不上老太太要的那条脑袋上顶黑斑的。我看得心急，学着我们家的猫黄黄朝盆里伸进手去，鱼儿们立刻惊恐四散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卖鱼的急了说，丫头不带这样的啊，你们家大人呢。挨了呲的有些无趣，远远看见梨出来就溜达过去，轻声问梨吃什么呢。我的态度和蔼又亲切，像是梨的好友。梨没看出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模假式，咬着萨其马说，马马